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宴会还没散，这秋月就先走了。可等狄仁杰回到红格子，这才发现秋月是赤身裸体死在自己房间里了，跟李莲的情况如出一辙。这卧室的房门呢，还是由他里边反锁着。秋月的脖子上有掐痕，难道说是他自己把自己掐死了？这显然不可能啊。可是要说有凶手吧，首先一点，这门是反锁的，这凶手杀人之后怎么出去的，这是一大谜团。马蓉无意当中救下了银仙，也因此找到了20年前陶德的父亲自杀的线索。如此说来，要是能破解陶德父亲之死，是不是也能破解李莲和秋月的谜团呢？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？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？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，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红格子第四集。转过天来，一大早马蓉就来找狄仁杰，把银仙这番遭遇说了一遍。狄仁杰明白了，秋月手臂上这轻微的抓痕，很可能啊是惩罚银仙的时候无意当中被银仙抓的。还有那个凌仙姑也是追查20年前陶德父亲死亡的重要线索。这陶德在这儿，很多隐情没准能问出眉目来。20年前陶德的父亲陶匡石就是死在红格子里，情节跟李莲很像，更何况两个人死的时候温文元都出现过。现在只要弄清楚陶匡石的死因，李莲之死和这秋月之死也就顺水推舟的能破解了。狄仁杰顿时感觉眼前一亮，如果可以，他真想现在就派马蓉去找这个凌仙姑。可是马上就要升堂开审，又离不开马蓉。狄仁杰问道：“马蓉啊，你知道那个凌仙姑的住处吗？”马蓉点点头：“啊，就在码头那片南国地附近。”“好，你先随我去衙门升堂开审，稍后就去找这凌仙姑问个清楚。”马蓉吩咐人备好轿子，两个人直奔衙门。这金山乐坊的衙门跟冯代年的家是一体的，前院是衙门，后院是冯代年的私宅。冯代年把狄仁杰领到书斋，但见这里经史子集摆了满满的一书架子，环境很是古朴。冯代年拿出李莲临死前画的画，上头是两个圆圈，下头写着四个字：“托心秋月。”狄仁杰把这字画小心地往袖子里一放：“冯先生啊，这罗县令临走的时候嘱咐下官经办李莲自杀的案子，没想到昨天又出事了，秋月横死，这俩人呢都是死在红格子里了。今天升堂，下官要先问问李莲的案子，如果这情节和秋月有所关联的话，那我就一块审问。”冯代年一拱手：“全凭老爷做主。”狄仁杰一点头，示意开堂问案。明镜高悬，狄仁杰坐在公案之后，冯代年、马蓉分列两边助审。大堂上温文元、陶德都在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：“传仵作，说明李莲验尸详情。”这仵作拿着验尸表格：“回禀狄老爷，李莲系喉咙被刺破，失血过量而死，可以断定是自刎身亡，尸首上下没有伤痕，只是脖子两侧有青紫的肿块，小的怀疑是尸体腐烂长斑了， 又像是李莲生前就有病，导致心血堵塞，小的不敢妄断。狄仁杰捋着胡子，秋月是你验的尸吗？正是在下。那依你判断，他又是怎么死的呢？这仵作一叩首，秋月是饮酒过量，邪火攻心，导致猝死的。狄仁杰紧皱双眉，这秋月一向是没病，怎么会突然就猝死了呢？啊，昨天虽然是多喝了几杯，可是他没有异常反应啊。这仵作恭恭敬敬的回答，秋月体内的邪火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昨天烈酒下肚，导致五内失和，心血交瘁，这才猝死的。狄仁杰又问，那他脖子上边的青紫伤痕和手臂上的抓痕又是哪来的？啊，依小的推断，秋月发病的时候应该是在梦中，受梦魇折磨，他胸闷气短，就从床上跳下来，用双手抓自己的喉咙，后来他昏倒在地，挣扎的时候抓伤了手臂。狄仁杰一声冷笑，哼，那秋月脖子上的指纹粗细深浅不一，这又作何解释啊？仵作已经这个小的也没注意到，但是指印十分浅显，没法细验。狄仁杰挥手命令仵作退下，心里头有点不高兴了。这仵作是曲意周旋又不认真，让狄仁杰很是恼火。他又一拍惊堂木，温文元何在？温文元心头一紧，跪倒在地。狄仁杰一脸的正气，昨天白鹤楼酒席未散，你先走了，不知有何贵干如此匆忙啊？温文元镇定了一下心神，回老爷话，小民原本跟一个商户约定了大买卖，因为金额巨大，小民不敢怠慢，只得亲自接待，故此先行告辞了。狄仁杰追问，那个商户叫什么名字？你们谈了多长时间？温文元哭丧着脸，老爷，小民相约的是一个牙快，叫什么不知道，就知道姓黄，住在桃花客栈。昨天晚上小民等了一宿，没想到这小子放了我鸽子，他没来。我今天一大早去找他，他反而说我记错日子了，说跟我约的是今天晚上。狄仁杰再问，那你就没走出铺子一步吗？温文元抬起头，两只眼睛紧盯着狄仁杰，老爷，您要是不相信，小民可以签字画押。狄仁杰让文书拿出笔录，温文元提笔画押退下了。狄仁杰知道眼下公堂上是问什么也问不出来了，他一拍惊堂木，宣布退堂。狄仁杰低声嘱咐马蓉去桃花客栈查实那个姓黄的牙快，看看有没有这人，再看看温文元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。冯代年请狄仁杰回书斋休息，陶德刚要走，狄仁杰把他拦下来了，陶先生请留步，何不跟本官去书斋坐坐呢？陶德有些惊愕，没说什么，点头答应了。到了书斋，冯代年发问了，老爷，这两桩案子为什么还要重审呢？李莲自杀，秋月病发身亡，不知道还有什么没搞清楚的呀？再说了，罗县令都画过判词了。狄仁杰微微一笑，这里头恐怕还另有隐情啊，他们两个都死于红格子，本官不敢匆匆判决，再查验一番，稳妥一点为好。冯代年心中狐疑，不知道狄仁杰要做何打算。下人端上茶水，狄仁杰看看陶德，又看看冯代年，冯先生，我想和陶先生谈谈，不知道冯先生能不能屏退闲人，帮我找一个幽静的地方啊。冯代年一听，领着狄仁杰、陶德转到后花园一个小凉亭里。这花园清静优雅，亭子建在湖中央的水面上，四周是风吹荷叶，白莲点点。冯代年命人送上茶水点心，识趣的退下了，只剩下狄仁杰和陶德。这陶德端坐在那儿，一语不发，只等着狄仁杰开口。狄仁杰喝了一口茶，陶先生，听说你酷爱经史， 照理说应该奔仕途啊，不知为何屈才于此，甘愿与商贾之流厮混呢？陶德一板一眼的回老爷话：“小民生性愚钝，这事业是先父留下的，小民不忍心抛下。闲来无事读几本书也是兴趣所在，可是我不想抛却家业去博取什么功名。在小民看来，这皇家的俸禄和我这酒贩事业没有差别。”狄仁杰点点头：“陶先生的节操本官十分佩服，今天正是出于对陶先生的敬仰才特意相留，不妨直说吧。本官认为李莲、秋月都是被人谋杀的。”狄仁杰紧紧盯着陶德的脸，没想到陶德几乎没有表情，十分冷漠。半天这陶德才说：“凶手是怎么进的卧室呢？老爷，您莫非忘了这个关键了？”狄仁杰一愣，果然是一语中的呀。这个本官固然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先放下不说，至少有两点可疑。一来，这李莲到了乐坊之后，先后跟牡丹、白兰、红柳亲昵，为什么突然就迷恋上秋月，而且为他还自刎了呢？这第二个，秋月胸闷，掐自己的脖子，可他的指甲又尖又细，跟脖子上的指痕不符。单凭这两点，自杀一说就不能自圆其说了。陶德点点头，陷入了沉思。狄仁杰接着说：“陶先生，本官由此联想到令尊当年的不幸，越发觉得可疑。”陶德的脸上透出了一丝铁青，他沉思很久，这才张嘴：“狄老爷，家父不是自杀的，而是被人谋杀的。这事儿20年了，我一直是难以忘怀呀，深仇大恨报不了，我死也不瞑目。”狄仁杰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。那陶先生能否说说当年是什么情景啊？陶德端起茶杯，陷入到回忆当中。20年前，陶德年仅8岁，他是陶家的单传，所以陶匡时对他是疼爱有加。有一天黄昏，永乐客店来人传信儿，说叫陶匡时去红格子会见一位客人。陶匡时急匆匆的去了。这陶德翻了几页书，一转脸儿，一看父亲随身携带的扇子忘了。陶德拿起扇子就奔红格子给父亲送过去了。永乐客店的人都认识陶德，没拦着，让他自己进去找父亲去。这陶德找到红格子，但见大门开着，他刚走到门里，却看见自己的父亲躺在床右边的地上，一把尖刀插在脖子上，浑身是血。陶德扑上去放声大哭，忽然余光扫见一个身影逃出了红格子。陶德立马明白了，起身就追呀。刚跑出台阶，摔了一大跟头，这脑袋撞在石头上昏过去了。赶等陶德再醒过来，已经躺在自己家里了。母亲说他是大病一场，已经昏了好几天了。陶德问起父亲的事儿，这母亲搪塞说：“你爸爸出门做生意去了，还出了远门了。”陶德一个小孩子还以为自己做了一场噩梦呢，也没多心，只顾着养病了。话说到这儿啊，这陶德眼眶湿润了。后来啊，父亲再也没回来过，家里的事情都有老账房和母亲打理。这事儿20年了，我记忆犹新，每个细节我都刻在心里。今天狄老爷既然问起了，我也只能坦白，我这个不孝子竟然20年了都没找到杀父的仇人。陶德痛苦万分。狄仁杰接着问：“这么说来，当年你是见过凶手一面的，是匆忙之间没看真切啊？对了，你刚才说看见你父亲躺在床右边的地上，你确信吗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红格子的床右边是一堵墙，他没地方躺人呢。”陶德信誓旦旦的：“我不会记错的，就是右边，没准儿他们后来挪过家具。”狄仁杰有些疑惑：“那你母亲 没有向官府告状吗？永乐客店应该知道那个凶手啊，因为是他们给你父亲捎的信儿啊。这陶德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原来啊，这陶德的母亲一直认为陶匡石是为了一个妓女自杀的。陶母气得三天茶饭不思，也没去官府鸣冤去。不过陶德不信呢，他直接去找过永乐客店掌柜的，问他那天约见父亲的到底是谁。可是这掌柜的百般抵赖，一会儿说呀他们没送过这信儿，一会儿又说传信儿的是个女的，要跟陶匡石一刀两断，陶匡石脸上挂不住，这才自杀的。陶德不肯相信，嚷嚷着要去官府告状，可他毕竟是一八岁的孩子呀，没法上公堂。而且当时的金华县县令也找到了证人，证实陶匡石当时在追求一个妓女，这妓女说自己名花有主了，所以拒绝了陶匡石。官府有人证，哪会相信一个八岁孩子的话呀？最终就以自杀结案了。这事儿过后没出一个月，瘟疫蔓延，天花肆虐，死了好几百人。金山乐坊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永乐客店也是三易其主。听说当年陶匡石追求的妓女也死于这场瘟疫，这事儿就没线索了，也算平息了。狄仁杰越听越觉得这跟李莲的案子简直是如出一辙。狄仁杰又问，那个妓女叫什么你知道吗？陶德哽咽着，她叫翡翠，跟秋月一样，也是乐坊里的花魁娘子。狄仁杰一惊，李莲的死完全是陶匡石的翻版呐。他急忙问，难道说翡翠死后这凶手再也没有露出过蛛丝马迹吗？陶德闻听此言泪流满面，他仰天长叹了一声，啊，20年了，我一直暗中去探索这个谜案，我逐渐打听到当年追求翡翠最激烈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冯代年，另一个就是温文远。冯代年跟我父亲是最好的朋友，他当时年仅24，尚未娶妻，年轻气盛，一心想要得到花魁娘子。这温文远当时已经有老婆了，但是他附庸风雅，追求翡翠只是为了虚荣，显示自己是上流人物。翡翠说自己名花有主了，我估计八成是冯代年吧。陶德沉浸在遥远的回忆当中，喃喃自语，我也听说过一些风声，说是冯代年害死我父亲的，温文元也几次这么暗示，但是当我每次明着问他的时候，他又闪烁其词，不肯说出实情。我真不敢相信一个外表忠信两全的人，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，会是我的杀父仇人。虽然当时两个人都追求翡翠，但是啊，从没红过一回脸，更甭说动什么杀机了。可是温文元的话又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。我父亲死后，冯代年对我家是百般照顾，打理生意，处理各种事务。我更觉得这冯代年像是在赎罪呀。狄仁杰看得出来，陶德挣扎在矛盾当中。陶德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，这些年呢，我一直暗中观察冯代年，注意他的一举一动，想发现什么线索，但是我也害怕他看出我的心思。老爷，这么些年了，我还是不肯相信冯代年是我的杀父仇人。狄仁杰拍拍陶德肩膀，陶先生，本官明白你的苦楚，你这番话本官十分受用，对于勘破案子也大有用途，本官一定尽力而为，让令尊被害的案子也水落石出。陶德感激地看看狄仁杰，拜托狄老爷了，想必这个时候狄老爷也知道我为什么不肯走仕途了，先父之冤不雪，我连个孝子都做不成，还指望出门做忠臣吗？狄仁杰同情地点点头，看见陶德泪痕未干，狄仁杰调转话题，陶先生啊，你可知道这乐坊里谁最记恨秋月，想要他的性命吗？